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国际和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9月6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其中有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镰仓高雄及其一行，以主席达尔 A 杜敏杜瓦达涅为团长的斯里兰卡自力更生研究会代表团，以沃兹尼亚克曼弗雷德为团长的德国金热章同志金正的同志著作研究小组代表团，以维珍德尔扎因为团长的印度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德莫特哈德孙，西班牙马德里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米格尔比万科，之前以毛尔西勒蒂安德烈亚为团长的意大利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尼日利亚全国金热诚金正日研究委员会主席阿尔哈桑马姆曼西罕默德到达了平壤。